再请听李明上演唱的《打灯粥》。 情愁啊， Thank you. 下面是马绍良演唱的《洪阳洞》。 Thank you.